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方志恒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翻嚟啦，咁啊，即系今日咧，就其实系土伯吓第二集嘅大军阀话哥， 唔系第二集嘅大军曹， 呢个礼拜里边嘅第二集大军阀，系、哎、大军曹做两集嘅啫，大佬。 星期二我哋有冇解释点解无端端做咗一集大军阀？ 就唔系话，妖我哋做节目嗰阵时先讲啦，你即系你忌忍难当啊嘛，系咪先？ 系主要系因为六四嘅问题， 四嘅问题啦。 本来我哋寻日咧就谂住有个同青年新政嘅论坛，就系叫跨世代谈六四， 系 点知佢就即系惊咗我走鬼咗去，我都觉得奇怪，华人民主书院揾你，你竟然够胆应约，咁我已经即系醒目噶啦，本来谂住咧， 即系你已经觉得执到宝啦系嘛？ 唔系，我意思系咁。之前就揾咗胡瑞山，又諗住揾啊陳善瑩或者周永康，或者揾啲學後生嘅。我就話唔好啦，你對人哋青年新政嗰個即係弟弟，即係喺我角度弟弟啦。我真係唔係話佢水平嘅問題啊，即係阿黃俊傑兄啊。喂，咁你咁多人去揼人哋一個，咁咪似乎對人哋唔係好公平。你又揾謝志峰做呢個主持，我都唔知㗎。 大中華交。 系咪？因為你知謝志峰嘅立場，因為好清楚噶嘛。雖然你話佢做城市論壇嘅時候，雖然有立場，但系就都係遲遲地平嘅咁樣。咁但係你對人哋都唔公道啊嘛。咁、嗯、咪所以我咪話，喂，不如咁啦，你一對一可能會即係好啲。其實我唔係諗住即係好似對付陳鑑林咁對付佢，我即係真係想即係好理性咁同佢即係討論下，咁你嗰啲論點喺邊度？啊，點知佢嚟到？好好笑啊！因為對最衰都係你啊，曹總，你又走去掛 banner， 我已經撳住佢啦，屌！係 啦， 我唔關呢個花生台事㗎，花生台最多都係 share 啊轉播嘅就咁樣。 但問題你一個班子兩個牌子啊嘛， 即係支聯會同當年嘅民主黨咁。 呢、這個我哋自己又冇嚇冇所謂嘅自知之明啦，冇忌諱啦，係咪？咁其實呢、這個。唔係好似佢咁話啫，唔係佢就話 冇自知之明， 冇係冇，唔係咩冇即係自知之明啊！而係香港花生呢個牌頭實在太出位啊！真係個立場上，唔係我覺得唔係，因為其實咁樣講，佢上咗嚟嘅話咧，我已經俾個 credit 佢噶啦，我覺得呢個人大膽，呢、 啊 這個呢、這個人大膽係咪？即係而且我仲問，喂點？哇你一個人上嚟啊？咁就係啊咁樣，即係佢自己都係 你真係你唔知你問呢啲問題，你唔知自己問題喺邊度啊？ 係咩咧？ 就係、是、你即係提醒佢啊！ 哦， 即係話俾佢聽，你想死啊你咁樣啊！你想中箭、哦、 都唔係提醒佢嘅，而係真係佩服佢咯。因為游慧貞嗰 個 相， 佩服 火燒萬世橋，佢係兩個人嘅其實。 係啊， 係啊，我影嗰張相話俾你聽，其實隔離就係有就係、是、一條友喺度啊！你睇你望過呢張相㗎。 即 係 教練，隔離有個教練， 隔離有個教練喺度。 咁游慧貞需要教練啫，黃俊傑發言人唔需要教練㗎嘛？可能 唔知㗎呢啲嘢。 咁你大條道理喺嗰個 Facebook 裏邊公開講呢一段説話，你怕咩同我辯論啫？ 係。 我可能認同你講呢個講法㗎。 你講咩先？ 咁張圖可能 唔係佢嘅。喂，個圖裏面咧，其實我喺 Facebook 咧，我都好少寫嘅。不過你六四咁重要，我就即係回應咗啦。就話佢話站喺廢墟裏面關注鄰居嘅火場嘅災情咧，就係、是、人性嘅表現。 嗯、 其實應該係 question mark 嘅。站喺火場裏面去關注鄰居廢墟重建咧，就係、是、不分輕重啊嘛，阿、 嗯、 哥。 嗯。 咁我問我，其實我只係想問你一句嘅啫。個火源喺邊啊？我用翻你呢個比喻啦，雖然我覺得 analogy 就唔係一件好嘅事嚟，我僆仔讀即係 philo 或者係讀 social science 嘅時候， 既然佢咁講就真係就 跟你個 analogy 啦，因為 analogy 係不能夠去解釋一個 argument 噶嘛，佢只係我嚟做比喻嘅啫嘛。你話你可能係比喻不倫噶嘛，不過唔緊要啦，我就你呢個啦。咁你而家我呢度火燭，對唔住，隔離嗰度隔離嗰度火燭，咁我閂埋門。我闩埋门，我咪出事。我哋呢度咪焗死。 嗯、 你一系就过隔篱救火，一系你就走捻咗。 真系冇，完全冇呢啲即系呢啲防火意识、啊，大佬。 唔系我即系，我唔系消防员啦。不过你做区议员嗰啲，梗系会识少少呢个防火知识噶，同你教啲街坊逃生嘅方法噶。 点搞啊？啲街坊好惊、啊。 喂，隔篱有火，你就话我唔扑啦。好啦，我当你两边都有火啦。 咁你都要消灭火源噶，哥仔系嘛？ 嗱、即系你自己匿埋喺间房里边，然之后谂住喺间房入边见过，系咪？ 围炉取暖啊，呢一样叫做。 出边咧有个纵火犯喺度，咁即系其实佢纵完呢一边咧，就可以纵第二边。其实迟早轮到你嘅，你系冇得独善其身嘅。 唔我咪就係攞呢個，我就係只係想同你講下呢個 point 啫。我覺得你比喻不倫，係 咪可以獨善其身呢？ 即係我唔想講話，即係不如你好用啲好啲嘅比喻啦。即係既然你想講呢一個，不過其實佢係有解釋嘅，佢係有解釋佢即係點解唔參加即係支聯會六四嗰個講法嘅。阿龍，不如你噏下你最叻總結呢啲嘢啦，你 最叻總結呢啲嘢。 喂，大佬你才子嚟噶嘛？你係花生台，大佬 咩事啫？唔係嗱，即係有咁講啊！佢成日喺即係成日喺度話支聯會每年舉行喺維園舉行燭光集會，就變咗做個習俗咁樣。咁咧就係話支聯，即係佢而家就係支聯會嗰啲咁樣嘅建設民主中國嗰啲咧，就變咗係。平反六四啊，系向殺人涉國獨裁政權跪求啊，系啦，咁之其實而家即係中共做錯事，而家個個都知噶啦。咁其實佢點樣定性根本就係唔重要，而你呢個咁嘅要求根本就係變相認同中共政權嘅合法性。 停一停先，好嘢！呢啲嘅講法同建制派大家諗一諗有咩分別？ 嗯， 即係其實係用唔同嘅方式去解釋，就係話定性。点样重要？但你知唔知道究竟平反嘅具体操作定义系乜嘢？喺中国嘅政权里边，第一赔偿、道歉、改朝换代，唔重要。 嗯， 唔系净系对我仲唔重要啊？系对六四嘅受难嘅人仲唔重要啊？对中国嘅民主嘅发展仲唔捻重要啊？喺度乱噏，话呢啲说话咧好漂亮噶。即係等於，正如咧，我後屘又諗到個愛情故事咯。我本來想同阿傑哥分享啊，唔係梁家傑啊，黃俊傑啊。即係你唔愛我唔緊要，但你唔可以阻止我愛你一樣啫嘛。嗰啲咪即係廢話嚟嘅，大哥，係咪？ 咁你咪變咗 stalker 咯？咁你咪變咗即係斬啊富田真由嘅嗰個痴漢咁樣嘅啫嘛。喂，個狀況係咁樣喎，你喂即係 唔係佢想用呢一個咁嘅比喻，佢話俾人聽我哋唔好平反六四啦咁樣。喂。如果你话呢个系一个涉国嘅政权，我哋唔需要承认佢嘅合法性。咁你青年新政参咩选啊？你参选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嘅立法会啊，大哥。你当选嘅话，你要宣誓嘅。你读唔读嗰段嘢啊？你系咪好似长毛咁啊？ 咳走个华同埋人，唔系咳走个人民两只字。 你系咪咁啊？我又唔信你咁大胆、啊，不过我估你实当选唔到嘅。你继续，佢仲有冇咩重点喺度？屌， 最另外一个重要嘅重点就系话，佢其实觉得参与人数呢样嘢唔重要嘅，根本系自我陶醉嘅啫。系啦，咁邻国嘅人权咁渐寸进，香港日渐沦丧。咁所以佢话呢一种咁嘅模式咧，喺呢一代就已经变得冇意义噶啦。 咁啊，对你嚟讲，你梗系觉得我哋唔重要啦，因为你想个小人。 嗯， 你哋成个 plot 就系想我哋嘅维园烛光晚会系小人。但系你唔好忘记，即系大家认真啲讲，维园嗰晚嘅烛光，你唔好理佢系咪支联会搞。 嗯， 你唔好理佢系咪支联会搞啊！对你嚟讲，对我嚟讲系唔重要，系你自己觉得重要咋。我嚟讲，我哋觉得呢一个烛光就系对中共政权、独政权嘅一个对抗，就咁简单啫嘛。嗯，你咁多想象嘅，你咁多诠释嘅，你哋 其实佢都最主要都系呢两个 point 嘅啫。 喂，小人代表乜嘢？你喺佢嘅土地上边，嗱，我唔认为系佢嘅土地啦，系我哋人民嘅土地啦。喺佢嘅土地上边，你冇人抗议佢啊，即系淡忘啦，即系而家近排最兴讲咩嘅昆特拉的名句系咪叫？即系同强权嘅斗争就系记忆与遗忘嘅斗争嘛。你都唔記得咯？如果我係當權者，我係獨裁者，我採取傻啦！你少人啊嘛，你冇咁嘅 request， 我使乜做啊？喂，同埋平反嘅意義唔係咁啊！你唔好將平反變成只係得兩隻字嘅定義啊！你唔好污名咗，即係或者你根本係完全唔識平反呢個字咧，你喺度亂噏啊！喂，而家啲僆仔就喺度亂噏噶嘛，全部喺度平反嘅操作定義，英文就叫 operational definition 係乜嘢？道歉賠償。跟住要改朝换代嘅，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咗之后，边个上台啊？边个落台啊？ 鄧平反冤假錯案咗，你係咪叫平反啊？喂，本來有刑事記錄㗎，而家撤銷返啊，嗰啲咪叫平反囉，恢復名譽啊，即係死嘅時候，你知共產黨好老土㗎啦，咩共產主義鬥士啊，咩馬克思忠實支持者嗰啲咁嘅嘢呢，即係恢復返個名譽啊。呢啲對我嚟講唔重要，只要香港人唔 care 嗰啲。 但大陸嚟講係非常之重要㗎嘛。 唔係，但對香港人最 care 嘅一樣嘢係乜嘢呢？喂，你起碼為咗當日喺個民主運動犧牲嘅人係沉冤昭雪嘛？喂，呢個係重要噶嘛？喂，年青人唔好走去搞呢啲包裝啊！我覺得奇怪一樣嘢，其實我最值得探討嘅就係、是、咧、幾間大學學生會出咗即係上一次嗰啲咩畫上句號啊，即係已經係六四係對香港人冇意嗰啲嘢之後咧，已經係俾好多人鬧緊咯。點解青年新政仲夠膽出嚟講呢樣嘢咧？仲係呢幾日、啊？应约、哦，我讲，所以觉得奇怪，我佢应该系会取消。我谂住寻日都系收工噶啦，即系唔使等噶啦，都已经系即系做翻自己嘢算。佢够谂应约嘅， 嗯， 有几个可能性，即系你真系食个炮子胆啦，你够谂应约就系、是，系咪？ 唔系咁，佢自己咪即系喺度讲咯，咪话中咗伏咯。嗱，你听下佢自己本身系点样讲先。 佢有讲噶。 唔系，咁佢喺 Facebook 度讲啊嘛，黄俊杰啊嘛。 你唔好拉花生台嚟讲啦。 系、啊，唔系嗱。佢成 喂嗰、那個係我會計師樓，咁我華文個註冊地址又喺呢一度，花生台嘅註冊地址又喺呢一度。 佢摸門嘅時候，我哋出面水牌有曬嘅，其實係。 咁佢唔會嚟睇水牌嘅，大佬。咁佢見到係會計師樓。 唔係你聽下佢點樣講先。 好啊。 即係嗱，佢嚟咗呢一個，即係佢嚟咗呢度之後咧，咁佢就琴日自己走咗去之後咧，咁啊寫啲咩咧？就話十萬伏特啊！即係伏咧，中伏個伏啦 ，ED 嗰個特啦，即係中咗伏嘅意思啦。本身華人民主書院咧叫我上去論壇講六四，咁啊有論壇啊，梗係要去噶啦。真理啊越辯越明啊嘛。誒，但係見到張 list 啊，全部都係大中華民主派嚟嘅，都唔緊要啦。一抽幾有幾好玩啊？啊，點知一到報個書院點解係房仔嚟嘅？咁都唔緊要嘅。唉，然後。点解成个 list 嘉宾都冇到嘅？变咗同阿陶君衡一对一嘅？啊，最恐怖嘅系无啦啦就攞咗花生台 banner 出嚟挂嘅， 呢、這个都系 福特，跟住即闪啦。咁嗱， 唔系嗱，第一、证明呢班人咧系冇 integrity 嘅。 嗱，唔系嗱，佢应该 我先讲呢样嘢先，就系点咧？佢讲大话， 系 因为当日即系寻日啊， 系 佢话佢自己离开嘅时候咧，佢话佢自己有急事。 唔系佢冇讲噶， 有 唔系佢自己讲噶，佢揾条 佢揾条友嚟讲啊嘛， 系啊，鬼鬼鼠鼠咁样样嘅， 话有急事， 佢唔系单拖嘅咩？点解无端端会又有条友走上嚟嘅？ 识得斑马啊嘛， 哦， 识得斑马， 然之后自己又话出去，即系又倾电话又成，鬼鬼鼠鼠咁样样上到嚟啦。 咁你又话真理越辩越明咯？怕咩？就算个房仔你都可以去辩论噶， 系啊系啊系、啊， 我都可以俾你 KO 噶。话连我哋呢个世代啲人都 outdated 噶啦， 佢真系好憎呢个。 我哋呢个大中华嘅情义，喂，第二，好心你熟下书啦。你青年新政、华人民主书院同花生台个关系，你唔系唔识噶嘛？ 我哋如果 你应约嘅时候，既然你话真理越辩越明啦， 我哋花生台 page 里边咧，成日有啲文咧，间唔中系两个 logo 黐埋， 即系证明佢咩咧？佢系唔会睇你哋匪类嗰啲嘢噶。 哦，即系佢觉得你系匪类。 我哋系匪类啊，喺佢嘅角度。佢點會睇嘅啫？佢就係圍爐取暖，自己睇翻自己啲嘢啫嘛。 嗱，咁呢一樣嘢咧，就可以解釋到點解咧，即係其實係唔會理大陸任何嘢啦，因為佢覺得就係話，即係大陸嘅嘢關我咩事啫？關我 Q 事啫？咁、所以我唔需要關注佢啊。 喂，呢、這個咪而家范世橋裏面成日講緊嗰個部落化嘅嗰個問題。 係啊，跟住咪自己喺度打飛機咯，圍埋。喂，你又要同我講係咪啊？即係你揾條友同我講啦，就係話啊，我有事啊，嚟唔到啊，咁樣樣。跟住之後你自己翻到去寫個 status 咧，講埋啲咁嘅大話。你又冇 你呢個咪就係 integrity 嘅問題。如果我係佢，係、你唔講我都費事講。係 啊係啊係。 係嘛、 啊？ 我當係Anthony 契弟啦，係嘛、啊？你 唔 係 講真， 你嚇走咗佢。 喂，其實你要鬧我，我都即係我都覺得即係冇乜辯駁嘅喎，因為講真。真係我哋有啲唔啱嘅地方。 你係鳩咗少少，即係你唔知道佢唔知道我呢個身份啊嘛。 唔係即係唔係咁講嗱？如果你講對錯問題咧，佢要鬧我哋咧，佢要罵我哋，其實我哋都冇得辯駁嘅。 即係我覺得甘心嘅，其實係。咁但係你做咩做得咁鬼鼠啫？同埋你話你見到張 fat banner 出嚟，即係呢張 banner 啊，咁佢哋先閃啊嘛，佢影嗰張相邊個張 banner 啫？ 你掹咗啦，我 唔係啊，掹咗之後我同佢講就係話同佢即係安，即係同佢講啊商量啦，就係話，唉咁我哋就唔出啦，咁花生台就咁我哋就淨係喺華人民主書院嗰個平台度出啦，佢 OK 咗嘅。佢唔係佢意思就係話咧，佢而家佢意思就係見到個 banner 就閃啊嘛，嚇、啊，然之後就奪門而逃啊嘛，唔係啊，而家情況係佢講嘅嘢所有都有發生，但係次序調亂曬，咁但係真相就唔一樣啊嘛，即係佢講大話啊嘛，呢條友係，喂大佬，如果你真係啊，即係覺得我哋有錯啊，你面斥我哋啊，又驚乜嘢啊？喂，連少少嘅嘢你都唔 Q 咁。 咁我如果我系佢咧，用佢嗰个 position， 喂，对唔住，我唔系应你花生 之约，我咪即刻拍台咯， 系啊，你玩我啊， 系咯，玩我， 系啊，你摆我上台啊，咁咯，系咪？唔系我，你知啊，我系太过 gentleman 嘅，我之前一日咧见到个名单嘅时候咧，一有啲人嚟应约，有啲人唔应约咧，就我同胡瑞山，咁我谂住，喂，谢志峰、胡瑞山、陶君衡对你一个黄俊杰，咁啊对你唔系好 fair。 嗯、 我就搵人call call 数声，我话不如咁啦，我对佢得啦，系咪？个时间又即系七点钟，咁又未必即系佢时间啱、嗯，不如我搞啦，咁样系咪？咁所以我先同我真系七斤二同讲，我话边个唔嚟啦，就即系一对一可能对你公平啲咁样，系咪？同埋佢有少惊嘅，因为点解咧？我又好似咁样，我系成沓料摆咗喺台面。 咁、啊、你又圈晒啲嘢 啊？ 你又 系啊？ 晒啲嘢。 喂，我梗系有备而战啦。虽然我都系 prepare 咗半个钟啫，咁我都要睇下星期三点噏乜鬼先 但系调翻转头，佢都唔知越。喂佢真系对我哋认识嘅太肤浅，连花生台同华民主书院个关系佢都唔知道，系咪？ 唔系，如果佢话睇到华民主书院，我都觉得咩嘅，其实啱佢路线嘅。因为点解华民主书院我有啲董事系即系台独派嚟噶嘛？林佳龙咪咯，大佬咁啱你噶。都是綠營嚟嘅嗰啲大佬，係咪？咁啊，嗰啲台灣公民社會，但我想講俾大家一樣聽一樣嘢，台灣嘅公民社會都發咗篇呢個聯署嘅聲明。 嗯， 到目前為止咧，係有20幾30個團體咧係簽咧係即係追究呢個屠城責任，要求平反六四，同埋咧佢特別強調一句係咩咧？同被壓迫嘅中國人民咧一起對抗中國。 嗯， 嗰啲團體裏邊係咩咧？島國前進。 係啊。 台灣教授協會，嗱我唔需要即係喺度係咁喺度數啲名單啦，全部都係台獨嘅。 即係其實有參加過太陽花運動嗰集中堅啦，即係其實係 陳慧婷啊， 係啊， 林非凡啊嗰啲 咩黑色島國嗰啲、啊 啊。喂，點解嗱？我想喺度講個邏輯，俾你啲所謂嘅本土派嘅。如果你真係要對抗中共嘅話，你真係要香港獨立嘅話，你更加要去喐佢啦，阿哥。唔通人哋真係張德江嚟嘅時候，你話屌我免戰啊？有得佢啊，唔關我事啊！呢個樣 真係好，他係太天真。 喂，你真係好笑啊！你真係，你驚你就驚啦，你驚俾差佬拉，你驚俾差佬拉啦。 我發覺， 哇！你真係大言不慚，你 佢哋真係好多 咁好多個包裝。 佢哋好多嘢都驚喎，坦白講係即係。 喂，你上嚟我呢度都驚，我又唔會揼你。 唔係咯， 我揼你啊！你話報警嘅大佬，係咪？你既然話真理越辯越明啦，你話冇所謂啦。 你話一抽幾好玩，但反而驚温岸温喎，大佬。 唔係咯，驚我温岸温，係咪？ 唔係一抽。 你又話我廢咯， 一抽 廢土有情。 唔係咯， 唔係你搞清楚一樣嘢，一抽幾輸咗嘅話，咁 就有得賴。 係啦，温岸温嘅話咧，即係俾你講到冇得講。 對唔住啊，唉，佢輸梗啦，我搶你青年新政，唉，你哋做攞埋 operator， 你攞埋 cameraman， 我上嚟你度啦。我最多帶一個人啦，帶阿龍你大隻啲，你幫我名間佢揼我嘅時候，屌你幫我頂。 我幫你影相嘅啫，咁多嘢你真係， 係嘛？我就帶你上去算啦，係嘛？我咪同你辯咯，係嘛？我就係同你辯，站在火場裏去關注鄰居廢墟重建就係不分輕重，我就同你講呢一個不分輕重啊嘛。 係， 嗯， 係咪？喂，九七之後，香港嘅民主運動已經無可避免地。是连结咗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啊！唔好讲鞋啦，唔好以为睇唔到嗰样嘢就冇出现先得噶。阿哥，香港人点解当年咁多人涌出去参加呢个六四烛光晚会啊，或者系要求即系支持北京嘅学运啊？除咗因为啲学生嘅激情之外，系反专制、反强权嘅激情之外，最重要的一样嘢系乜嘢？就系、是、因为知道九四紧。 嗯 你27年之後，你唔記得呢樣嘢？ 你講呢樣嘢係完全無關，唔好講笑啦，係嘛？ 嗯， 你唔緊要，你咪講你自己嘅嘢咯，唔需要講埋嗰啲咁嘅廢話咧。其實你變相係同當權者開脱之餘咧，其實你製造嘅客觀效果，其實你同董建華、建制派、自由黨啲人冇分別㗎。 唔係咁，所以有人 董建華講咩？當年叫司徒老狗放低六四嘅包袱啦，唔好再搞啦，取cancel 支聯會啦，解散支聯會啦。自由黨講咩啊？咪講經濟發展咯。民建聯講咩啊？時間會淡忘大家嘅記憶，時間沖淡，用歷史去評斷啊嘛。 殊途同歸，其實咧，即係喺度訴諸緊一個人嘅自私心理，即係叫做咧國家自掃門前雪。喂，其實如果喂我哋成日睇嘅啦，有一幅圖係咪一個人即係企喺懸崖邊，嗰、那個係當權者嚟嘅，另一邊咧就係一班群眾。如果呢班群眾咧一湧而上推呢個獨裁者落去咧，咁我後面嗰個就係懸崖嚟噶，係即死嘅。問題就係話嗰班群眾會唔會大家企埋一齊喺同一個方向衝啫嘛？係咪喺獨裁者眼中最怕就係你班人咧喺同一個方向衝，而喺六小嘅例子裏邊咧。我哋喺埋維園同一個地方一齊點蠟燭，就係、是、喺就係、是、同一個方向向住呢個獨裁者衝啊嘛，係咪就咁簡單啫嘛？ 你自己唔去算啦，出少句聲當幫忙啦。其實老實講，我唔係同支聯會 defend 啊，我批評支聯會嘅時候，你都唔知喺邊啊，大佬係嘛？我哋次次完咗，你認為冇用啊嘛？燭光冇用啊嘛？悼念冇用啊嘛？咁我完咗，你同我一齊去維中聯辦啦。 嗯、 你同我一齐去冲中联办啦！你咁样， 你做咗好耐嗰啲嘢， 因为做咗好多镬啦、啊。我又唔信你咁啊！你只要有二千人，已经啱啱兜个圈围住。 唔系、啊，你唔可以 讲。到礼拜一就张晓明唔使翻工，睇下佢点。 唔系土白， 或者你冲入去，大家一齐嗱，你勇武啊嘛！我而家俾个建议你，你冲入去捉呢个张晓明出嚟。佢咪喺嗰度住啊？我都唔知啊。 佢哋唔冇噶，其实佢哋从来冇勇武过噶，青年新政。即 系 你好似 我讲你本土派 in general 哦 ，OK， 即系唔系净系 specific 青年新政 都系啦，你几有 同埋你真系戆居，青年新政我已经上次讲过，你上次赢嗰个邝宝贤嗰个 系， 系咪？你嘅建制派嘅对手梁美芬条靓啊嘛，其实你系攞紧边个啲票？绝大部分系泛民主流嘅票，喺六四嘅问题上，呢个道德底线嘅问题上边，你冇捻晒飞啦。阿哥，你咪攞嗰啲咯，你咪吸纳嗰啲咯，10% 嗰啲咯。老实讲，如果梁天琦够胆出嚟讲六四嘅话，15% 都冇。 嗯， 你试下。诶，我都唔几开心啊。其实老实讲，我真系觉得后屘我谂谂下，我终于谂通咗啦。你继续讲啊。 嗯。 喂，嗰啲系泛民嘅基本盘嘅支持者，即系激进派嘅支持者，好不满现状嘅支持者，亦都好抗拒呢个中共赤化嘅支持者。但唔代表喺一个道德底线嘅问题上面、嗯、你同建制派冇分别啦、 嗯。 你点解你头先讲殊途同归，其实佢用唔同嘅 arguments 去带出一个结论，就係唔好去六四嘛。而家呢班学生又係咁，青年申请都係咁。你问我真心嘅，我唔信共产党咁叻，能够指挥到咁多人，好似当年70年代一片红嘅学生会咁，即係全部都係佢即係抚养出嚟。即係做呢個職業學生，我唔信佢而家可以咁。 嗯， 佢只係搞咗兩個得嘅。樹人嗰個我覺得最可以。咁嚇發一篇聲明，又發一篇聲明。如果我有機會見共產黨嗰啲人咧，我就會同佢講：，嘿，多謝你，聽晚嘅燭光晚會一定多人。因為點解？我哋條氣唔順啊嘛。 嗯。 尤其是我呢一代人條氣好唔順啊。 嗯。 阿哥。唔系话我同你世代之争，已经唔关世代之争事。 其实否定 关咩世代之争啫？我系而家同中共政权对抗啊，用翻你个逻辑啊！我而家屌鸠你啊！共产党我唔妥你共产党啊！ 即系佢想就即系将原本即系共你嘅目标系共产党，就转移落佢自己身上，咁呢就叫世代之争啦。 唔系呢啲全部系佢 defensive tactics。 嗯， 正如当日退联都系咁。咩老鬼干政，所以我唔敢出声咯。后屘我都冇费鬼事讲啦，后期已经系即系米成饭嗰时候，我先讲啫嘛，我先屌啫嘛，我都费事讲名嘅。到时你输咗嘅时候赖我。 嗯。 但系最后嘅结果系乜嘢？佢哋呢啲咁嘅 defensive tactics 就令到你输到一毫都冇埋啊嘛。咩、世代之争？我而家同你讲世代之争咩？ 我邊度同你講世代之爭，係你自己喺度加諸我哋嘅 argument 嚟啫嘛。我理得你世代之爭，我而家問你一個問題，你答我得㗎啦。當權者屠殺自己嘅人民係啱定錯？需唔需要繼續抗議？當嗰樣嘢佢未正式係道歉，我唔用平反呢個字，賠償嘅時候，未改朝換代嘅時候，而呢一個係同我哋密不可分嘅關係。 國師答咗你一樣嘢喎。 答啊！ 國師喺 Facebook 嗰度講，咪就係話當佢哋當政嘅時候，咪壓迫抗爭者咯。 佢哋啊嘛， 係咯， 佢哋當政啊嘛， 係咯。 咪嗱，首先 咁咪即係你同獨裁者一樣咯。 嗱係啦，邊啲人會咁樣？ 喂，我真係疑問啊！如果你本土派當權嘅話， 邊啲人咁樣諗？ 雖然我唔怕你， 邊啲人會咁樣諗咧？即係其實佢係以成個民族作為一個單位，就覺得所有人都係咁樣諗嘅，就即係論爺咁樣樣。論爺咪就係咁樣諗咯。論爺點樣諗咧？ 邊個論爺啫？成日都 論爺點樣諗咧？不如咧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啦。 好，轉頭翻嚟。 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。大家呢度聽緊嘅係 HongKongPenis.com， 我都係 D 前場。